北京时间17:07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傍晚的时候，这个星期六，用一首非常复古且摩登的乐队的歌，完美倒立的雨雾霓虹，开始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你好，我是戴毅。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哎呀，这个嗓门真的是亮啊。哎，郭鹏，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上一次两个人合作呢，那会儿还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 对， 所以今天我们赶到了星期六的时候，我特别期待，就是一个是我们可以让节奏更舒缓，更放松，然后另外就是，哎呀，我上一次没有机会跟你在节目当中切磋一下，除了听歌聊歌之外的一些， 还有切磋啊， 唱歌的东西，所以今天特别期待。 这个真的不敢叫切磋，我觉得就是给你配唱吧， 因为 戴毅呢是公认的974的这个实力之王， 哎哎哎， 然后呢，这个我先把你捧起来再说，但是我觉得 待会儿就捧杀了。 是，但今天这首歌曲，我觉得一会儿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我还挺喜欢的。原因在于，就是这首歌曲我感觉有浓浓的年代感的同时，然后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衬托我们俩的这个嗓音哈。 嗯，还好，就是他还没有把这个包袱完全抖出来。 不敢说， 我怕的就是说，哎呀，这首歌叫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把名字一说之后，我们这个所有的悬念在待会儿5:30到6:00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化成泡沫了哈。 哎， 很高兴今天周六的傍晚，请来郭鹏郭 PD， 嗯， 来到娱乐最王牌，所以同时也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发现今天上午哈，因为很多人都睡了懒觉，所以没有赶上那场大雾。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开场第一首歌选了一首《雨雾霓虹》 啊？我还以为这是你们下午一直以来的这种风格。我刚才还正在想，最近这种复古的元素，它的音色的选择，真的很好听。同时我在想，是不是只要叫霓虹的歌曲都很复古哈？然后呢，你刚才跟我说的早晨有场大雾以后，我在想，我一周要上5天早班，我怎么就今天没有看到雾啊？ 所以我觉得，你看，即便说你没有早起看到这场大雾，我觉得是件好事情。我帮你以另外一种方式弥补上。其实大家知道，雾气昭昭的状况其实并不好，因为视野不好，视野不好意味着天气也不好，对，开车也不舒服。其实谈不上什么的美景，但可能在山里的朋友会不一样，会觉得云雾缭绕，有一种仙境的感觉。所以城市里面的我们呢，拉开窗帘发现说，哦，我可能今天瞎了，然后我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可能我需要睡个懒觉。所以今天早上我是因为上早班，看到了那场大雾，能见度确实不足300-500米吧。 对，但你知道你为什么刚才那个话题会特别吸引我吗？你说那场雾呀，就像人在寂静岭里的感觉一样。 玩游戏的朋友， 我一下就进去了。我说啊，那这场我得看一看呀，是吧？ 好吧，先别看雾了哈，先听听啊。如果说听了这首歌，同时想到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很多人的心情就像歌的名字一样哈，心就野起来了。 哎，是了。 17:10，娱乐最王牌周六的直播，我们来听后海大鲨鱼的这首《心要野》，待会儿接着聊。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刚听到的是后海大鲨鱼的一首《星耀野》，在17:14。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郭皮弟、郭鹏代班。 大家好，刚才那首歌曲呢，听完以后感觉心呢也跟着开始，怎么说呢？名字叫《星耀野》，但是感觉它就是在给你挠痒痒，就不时的抠你一下的感觉， 对， 是吧？ 所以这个感觉就跟我们提到说，马上假期要到了，大家会在假期没来之前的时候，先是一种蠢蠢欲动的状态，因为要规划假期，想想自己想去哪儿，所以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哎，对。哎，真这个真的 是，我真是这样，就是永远都是就是在你制定计划和出行之前那段时间是最美滋滋的。真等你假期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有的人假期比较长，比如10天以上那种，可能到7天之后就开始旅途的劳顿和那个疲惫感就出来了。 对， 往往在旅程的后半程就会觉得好像哎呀，快点结束吧，我要回家要休息一下。 旅程的最美好的地方其实是开始那个设计的时候， 未开始和以及刚开始的时候。 当那个中途过。就是过半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如意啊，或者是有些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说，有旅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开心的，尤其最近，但是我觉得今年有个感觉啊，就是刚才跟大爷在聊，感觉今年可能我们现在所处的北京反而是别人的热门的心痒痒的目的地， 没错， 我们自己反而好像对周遭的视野好像没有像原来那么想去外面的感觉了。 一开始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说假期我们究竟能不能够跨省，或者说离开北京出市啊，就是出市去好好的玩一下。但现在看到说，因为昨天开始北京是正式恢复了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和酒店的业务，所以你想这个机票也好车票也好会应声涨价的，很多朋友立刻就会搜索了，看看来北京的机票然后来北京的车票怎么样。所以看到说这近一周飞北京的机票的预订量环比大增啊。 你知道当时这个环球度假村刚刚说准备要开业，就是要试营业的时候，北京的搜索量增加了100倍。 哇， 我的妈呀，我说这个确实好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一样哈。 北京欢迎你， 是 金九银十，北京肯定是全国旅游目的地最热的前三之一。所以我想如果说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也可以慢慢的规划起来了哈。 但是当时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去规划来到北京，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我们在北京待的人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雨确实比较多，像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晚上到明天就会有雷雨 啊， 所以呢顺便大家如果来玩的话也要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报和预警信息了啊。 是的，要提倡的是提前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保证安全出行，尤其下雨的时候还是尽量的避免到山区游玩。 所以这首歌曲显得非常应景啊，这是我们喜欢的天气，对不对啊？ 因为上午的有雾气嘛，等于说时雾久散， 9点 之后的时候雾气逐渐消散了，所以透出的是一片朗朗乾坤的明天。 而且这首歌曲在我看来才是野起来的感觉，星耀野啊。 Bonnie M Sunny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17: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4，娱乐最王牌。我们来听首 SHE 的《冰箱》，因为稍后会聊到这样的一个组合。 嗯。 把大象放进冰箱有几个不错，把河马放进冰箱有几个不错，把回忆放进冰箱会不会寂寞，把爱情放进冰箱已经到了时候。 前把这首歌的歌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来自于 SHE 的，他们这首歌叫做《冰箱》啊。然后值得说一说的是，因为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呢是20年前他们的首张专辑， 对，叫做《女生宿舍》。 是，而且 你刚才跟我说到了以后呢，我其实有点惊讶，因为跟他们的另外一首大火的歌曲《恋人未满》相比呢，这首歌曲我觉得明显会更成熟一点哈。 对，就听上去我觉得有可能 像第一张专辑啊。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实在对于《恋人未满》那首歌太熟悉了。 那首歌曲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 而且 对， 不光是翻唱，就他们其实表达是那种少女的感觉。 哎、 这首歌， 对对对， 这首歌更像是他们对于生活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感触之后，来到生活里的冰箱要塞什么进去，然后可能跟自己生活有些什么样的交集，就是巴拉巴拉会想的比较多吧，就是有可能还有我们听的比较少，所以反而会对这首歌就觉得哎，好像是后期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其实反过来想，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曲不火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首歌曲跟他们三个人的形象和年龄很贴啊。 对， 对吧， 当时2000年的时候，任嘉萱也就是 Selina 还有 Hebe 田馥甄和 Ella 陈嘉桦三个人，他们是共同参加了一档歌唱比赛，那个比赛叫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赛 我好喜欢这种名字，就是充满了中二气息啊 哎呀，想想20年前这样的比赛的名字，一定会让很多少男少女非常的热血 啊！对 啊，当然女孩会很想通过这样的比赛找到未来的一条新路。同时呢，原本公司是计划只选冠军来签约的，冠军就是 Selina 任嘉萱。但是后来公司经过了讨论和临时的一些调整，把表现很优异的 Selina 和 Hebe 还有 Ella 组成了这个 SHE。 对，第一次听出 SHE 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 she 吗？他们说不能这么念，要 SH 和 E。我说好，原来是三个人哈。 你没有念成中文就更不错。 蛇。当然呢，这个2001年当时发表的那个首张专辑《女生宿舍》，其实确实还是算是一声惊雷哈。 对， 一下就是我觉得打开了。就是全新的组合的一片天空的感觉啊！ 所以我觉得，即便说你刚刚说那首《恋人未满》可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20年了啊，对于他们来说，这张专辑是绝对很有代表性，并且有重要意义的。 对，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刻，在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当时这张专辑发表的日子就是9月11号，也就是 哇， 2001年的这一天 啊， 专辑正好发表，所以我想可以听一段这首歌吧。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那曲歌词当中那首我迫不及待要知道答案，他们三个到底想通了没有啊？ SHE 恋人未满，我们半点之后来回来。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场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场恋人未满，甜蜜心 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 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 为什么不敢面对？ 又戴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 我们 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 我们算是放了一遍半的恋人未满，在17:34的时候，娱乐最王牌继续在周六的直播。 是 因为这张专辑所在的那首这首歌所在的一张专辑正好是在20年前的这一天发表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天对于 SHE 来说也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是 所以这首歌呢好好听完。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放了一遍半也挺有意义的。为什么？就是恋人未满这下满了， 你就不要折了。 这下就满了，是不是？ 就不要往回折了。好啊，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每天节目当中，尤其周一到周六啊，都是有新歌测评的。 对， 听完了一首老歌之后要回来听新歌了。而这儿有新歌呢，我不知道对于郭鹏来说，你对于 SHE黄老板喜不喜欢？ 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黄老板是典型啊，大家就是从面相也可以看得出来，完全是不靠颜值，是靠实力的。 面相也很可爱呀，满脸雀斑呐。 对，当一个人这个实力足够的时候，他乱糟糟的这个头发，以及他满脸雀斑的脸，也会觉得变得可爱啊。 是的， 是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黄老板是在昨天发表了他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又一首新歌，叫做Shivers。 对， Shivers 全新的专辑将会在10月29号的时候全球发行。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测评过了那首 Bad Habits， 很多人觉得又不像他，但是又被这样的全新的黄老板折服，因为这种旋律感很强并且很欢快的感觉，听上去很快乐。 对，黄老板的有就是他的自己的非常过人之处啊，在于就是现在那么多歌手，然后其实很多时代呢，就是大家其实光靠卖专辑其实是赚不了钱的。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榜单是你在各地去办演唱会的收入。 黄老板一直是遥遥领先，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他的这种粉丝和歌迷，而且他的粉丝呢，一定不是看颜值，一定是因为他的音乐而过来，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可以听到他有很多这种大热单曲当中，是真的靠他的才华一己之力，把这种音乐变成了一种能俘获大众的东西。 没错，所以这首 Shivers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延续了 Bad Habits 的轻快的律动。真的很适合周末休息的时候来听一听， 哎，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轻快的心情。待会儿再来看看，平几星啊，各位朋友，去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啊。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they say,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r,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Into the car, on the backseat in the moonlit dark. Wrap me up between your legs and arms. Ooh, I can get enoughPut me back together and take my heart. I never thought that I could love this hard. Ooh, I can get enough. Ooh,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we'll say, ooh,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r,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light cracks. And when they say the party's over, then we'll bring it right back. And baby, you burn so hot, you make me shiver with the fire. You got this thing that started, I don't want it 是娱乐最王牌。 好，艾诗韵的新歌听完了，怎么样？ 五星，五星，五星，五星。 关了话筒的话还没说呢，就五星了。 对，哎，但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好像这是第一次一首歌曲在过程当中，咱俩一直在这聊这首歌是吧？ 不好，这样在广播里面说吧，这样的话显得我们两个没有在认真听艾诗韵。但实际上来说，我已经听过三遍了。 啊、 然后呢？郭鹏是说因为对他的这种风格以及对于艾希韵还是很熟悉的，所以不是说非要听一首歌要听到细枝末节，但是这个律动就像我们说到一首歌首先最抓你哪儿的可能是 bass 或者是律动， 对， 这个感觉一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感觉是不是你喜欢的，所以在这个建立基础之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听欧美流行歌曲不会第一时间听歌词，更多是旋律， 对吧 甚至很多人就根本听不懂歌词， 听不懂， 对 也有这种人， 给我们点进步空间是吧，先喜欢一首歌然后再去关注歌词，再去关注他后面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像他前一阵推出那种新歌 Visitor Hour， 就是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

他的这个专辑的名字确实挺有意思的哈。十年前的9月9号呢，他发行的首张专辑叫做《家》。本人呢，凭借这张专辑也成为了英国炙手可热的唱作人，也是开启了一个创作的新纪元。 对， 然后呢，这十年间他陆续发行了这个《家》《成厨》，大家就一直觉得减号哪儿去了啊？ 对，就《加减成厨》应该配套嘛， 对， 是吧？ 然后呢，这次他新专辑，大家说终于来减了吧？结果是等于 跳过了减号，可能他觉得生活当中这些。都是他想去积累的，不想去忘掉的， 对， 都想继续带着前行的，所以不用剪掉了，就直接就等于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这种概念的，就是有的时候他的概念就是让你去猜，然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向，然后你就去听其中的歌曲就好了，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开头开篇题目需要一个什么点睛之笔之类的。 对对对，啊，就他们，我不能说人家做专辑或者做音乐很随性，但最起码听上去你就觉得，哎，那些歌让你觉得每一首都适合在某一个时刻挑过来听一下。 哎，对了，你看除了他以外呢，就是 Adele 的这种专辑，就是21啊，19啊， 是那是数字那一卦，然后这边是那个数字里面的符号一卦， 他俩合起来就可以。得出答案了啊， 是 19+20， 是英国歌手都喜欢这样吗？ 乘以30啊。 好的，17:47，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哈。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亦庄举行，这次的机器人大会呢，可以说上演了一场真实的机器人总动员。这里面有能够摘草莓的机械手臂， 哇，这厉害啊！ 哎，还能够这个区分草莓的成熟度，就这个机器人它非常的智能化 啊，就我要摘8成熟的草莓3颗是吧？ 那肯定啊，你不能把这个就是还没有成熟的小果子就给摘下来的话，那不就没法用了吗？ 对，另外还说呢，这个机器人可以制作咖啡，还能做出好看的咖啡的拉花，还有形似坦克的消防机器人，能够在1000度的高温环境当中持续工作30分钟，哎，这个厉害了，这个对材料学方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哈。另外呢，一个机器人呢正在钢琴前弹奏乐曲，是一首美妙的送别，也让他的这个钢铁手指是尽显魔力啊，听起来感觉很魔幻的一个感觉哈。 所以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六的节目当中，就增加一个互动话题吧，跟大家聊聊看，如果说不考虑未来能不能实现的话，你最想要发明什么样的机器人？ 想 知道巴黎草莓 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了一种香味，哦，它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 想 已经改变。 聊到说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举行啊，所以听到这段钢琴的时候又聊到了刚刚机器人。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机器人已经完全可以了，我觉得把一段曲谱给他的话，他是可以很好的去演绎的。 嗯，你刚才 这 段 是完全没有问题。 是你刚才这段感觉，就是你把那个机器人给他许茹芸做了一首曲子，许茹芸呢，就是机器人给他弹了摘 了 草莓， 弹了一首，对， 然后又给他弹了钢琴，是吧？ 嗯。 所有的事情都是机器人来做的，所以那 很酷啊。 这个问题要问到大义的话，你觉得你会需要什么样的机器人呢？ 毫不夸张的说，这个话题摆到我眼前，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未来可不可以有一个机器人替代我去给孩子辅导作业？ 啊，这个有意思哈。 因为今天早上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有人考了我道题，其实是小学数学的三年级的一道题，不算难。但是看完之后说，我那一瞬间有点怀疑自己，就是我在想，哎，我就像答题做了一样检查一样，我把那个题面给你重新重复一下。就是说，李阿姨和张阿姨两个人相约要9点在一个地方碰面。李阿姨的手表呢是快5分钟。张阿姨的手表呢是慢5分钟。他们如果都同时在9点抵达，请问是会出现下面哪种情况？A, 李阿姨先到 ,B, 张阿姨先到 ,C,两个人同时到。就那个题当时觉得说，哎呀，应该不会很难。但是我发现我答的过程当中，我也反复检查了得有3-5分钟的时间，最后确定了一个选项。然后我觉得我。 对了吗？ 我没有去查那个答案，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答对了。如果我不能够答对的话，就用到刚才这个话题了。我特别需要一个机器人将来来替我给孩子辅导作业。 那我觉得还好了，就是我之前曾经给小朋友一年级辅导奥数。 对，你是余叔讲地理啊，不是？ 对啊， 既然说不讲地理可以讲奥数啊。 但是就是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怀疑人生， 自己也怀疑自己，是不是？ 就是原来还是三年级开始辅导不了，现在就感觉是一年级基本你也是掌握不了哈。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挺不错的，但是刚才有的人说如果能做家政的话，那这件事就更好了，就所有的家政都机器人做了，他不用干活。 家政、 这个你不需要吗？ 家政方面我觉得我需要，但是呢，每个人的家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环境的布置啊，房屋的一个室内的设计啊。 对， 你要说找一个机器人来的话，你是不是要跟他先沟通一下，或者把你家的房屋的一个内部的构造和一个陈设的一个方位图输入到他的电脑里面去？ 对， 他这样的话不会碰碎一些比较金贵的东西。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非常有道理， 对吧？他必须要有一个， 但是这个 一个路线图 很简单嘛，就是你给人说，比如说你给我说，可能我反而会碰到，但你给他说，他应该 很精准， 执行的很精准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也欢迎大家聊聊这个，你最需要发明哪种机器人？先不管它能不能够实现哈，今天算是一个把脑洞打开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首歌来自于吴克群，《奇异博士》。 我身上要去全部实现，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全都这爱家猫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靥，温柔的时间，

山壮爵士和 Dua Lipa 的合作，这首歌呢也是非常非常复古的这样的一个曲风，叫做 Cold Heart。 哇，我觉得 Elton John 这么多年还能保持这么高的水准的音色和质量，你知道，就是我在听到他那会儿的歌曲的时候，就当年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吧，就狮子王的主题曲嘛。 对。 然后你到现在再看，就是狮子王翻拍的片子都已经出来了，然后二十多年三十多年过去以后，你再听他的音色几乎宝刀未老，完全不减。再像其他的一些歌手就倒嗓啊，就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录音室的东西嘛， 还是会调整一些， 他会调整，他会允许他比如断成几段来录制。但是究竟他的嗓子还有没有像你刚刚所说的完全的宝刀未老，可能需要看他现场的演唱。 哎，但是你看啊，他的 feel 非常好。 对对对，没有变化。 这个没法调，就是 而且我觉得 之前有录音师说，就是我可以调你的音色和高低， 但是你的感觉我没法调， 你的感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调。 对， 对， 所以这就是唱歌的时候跟大家说啊，甭管是你自己录一个小 demo 或者你去唱卡拉 OK， 不要担心我跑调，不要担心我音准不好，不要担心我的这个气息短，歌曲唱得不够长，这些科技都可以帮你，但唯独情绪和那种感觉是帮不了你的。 戴一老师小课堂 不敢 偷偷拿一个小本本记下来。 有请欢迎郭 PD 来代班今天的娱乐王牌。我们在6:07的时候，妥妥的把你可以这个亮嗓和现唱的时间拖到了6以后。 本来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什么所谓的 battle 环节，其实不算 battle， 就合作。今天我们俩找的一会儿要唱的这首单曲是一首男女对唱嘛，所以算是妥妥的合作了，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说这样吧，我说因为我没有去早间带过班，你来晚间带班呢，我们就活跃一下气氛，让周六傍晚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哈。惊吓一下，不能说惊艳，就是惊吓一下，反正就是大家也会去 K 个歌啊，然后我们 DJ 也会特别喜欢唱歌，那难得遇到两个特别爱唱歌的人凑在一档节目里面，那就是择日不如撞日了。 早说呀，早说 就选一首歌了， 早说你要说活跃气氛，那就选一首死了都要爱了是吧，就不唱今天这种就是比较骚扰的情歌了是吧。 你放心，就你即便选了那首死了都要爱，我也不会 放的 我还是有底线的。 好， 我们就揭晓谜底吧。因为由郭鹏来推荐那首歌，所以你说一说为什么选那首歌的理由，我来找一下这个歌的伴奏。 好呀，这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前两天我在家里翻开一本这个钢琴谱啊，然后呢就有一些什么流行歌曲，什么七里香江南啊之类的，就是当时也买了一些流行钢琴谱，但是那天呢突然发现有这么一首歌曲，然后问了一下旁边的人，竟然就是怎么说呢，拿广东方言的话，就是骂谁的，就是 骂谁的，就不认得是吗， 没有人识得这首歌曲。我当时就想啊，这首歌曲这么冷门吗？也没有吧。就是因为当时是我看了一部电影，那时我在这个少年时期看的电影叫《玻璃樽》嘛，然后是成龙不多的一部，怎么说呢，是以爱情为主的电影，就打斗的场面也不是太多。 他好像每一部动作片里面都会有点感情线， 对， 但那部影片是实打实的以感情线为主。 哎，对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那个影片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当年那首歌曲其实也算是很红吧。 红， 结果现在其实没有人识得，对不对？ 广东话版本更红，叫《来夜方长》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们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对吧？我们两个就不太去临时抱佛脚去学广东话了哈。 好， 哎，所以就来听听看这首《爱得正好》。 对，这是一首应该算是非常好听吧，前奏一出就有一种怎么说，在帮你描述童话的感觉。 哎呀，但是我选的是不是伴奏，我有点不确定 啊。没关系，我们就压着唱。就是我们早间唱过这么长时间，你压着唱会显得唱得更好听一点。 不，我一般都是不带伴奏的。 你比较厉害嘛，来准备吧。 可能是久违的甜蜜，可能是潮水的来去。把眼泪流成一阵雨，能不能够流到你心里？ 哇，你唱一模一样。 一定是初睡的魔力，把眼转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正好， 我还在寻找。 再怎么样寻找， 来时路已经找不到。 啦啦啦， 可能缘分来得太早， 我还在寻找。可是情话 说得真好， 我还在寻找，在等不到你，却突然紧靠在我怀抱。 没有合练过，我觉得还可以啊，唱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离话筒稍微远一点，可能会把很多 你再推起来一点， 在路上的朋友就正跑了。 人声比例显得过于大，刚才啊，来。 可能是久违的甜蜜，可能是潮水的来去，把眼泪流成一阵雨，能不能流到你心里？一定是潮水的魔力，让海岸也无能为力，就当是生命中的奇迹，改变了天涯海角的距离。可能大雨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正好， 我还在寻找， 再怎么样寻找， 但是路已经找不到。可能缘分来得太早， 我还不知道， 可是情话说得正好， 我还在寻找，在等不到你，却突然紧靠在我怀抱。 我必须放一首《片花》缓解一下。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刚才是两个特别喜欢唱歌的人哈，在直播间捣乱，我们撵走啊！ 是，哎，但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推荐给咱们俩唱吗？ 一个是我知道你说我们俩是同年龄段的人， 我都你知道，因为这首 看过， 其实而且这首歌曲，如果你得学一下，而且你知道两个人得配合嘛。 嗯。 但我在想，当时在想，戴毅肯定会唱。如果他会唱的话，我俩就可以不用怎么磨合就来了。 因为我们确实是觉得说哈，我都没法往下说了。首先假公济私这事儿已经是跑不掉了，就是我们占用了所谓的广播的公共资源，唱了一首我们两个人想唱的歌。但说实话啊，那部电影很多人不光是八零后，有可能有一些90后的朋友，因为在回顾成龙的一些影片的时候也会看到， 对对对对， 包括喜欢舒淇的，喜欢任贤齐的，都会去看那部电影， 对， 所以也会听到这首歌，觉得这个歌的旋律确实很美，符合国人对于典型的华语情歌的一种期待。 哎，说的非常对，尤其尤其他那个最后我刚才在唱完以后，就很2000年的。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一般来说就是，而且他演唱的歌曲的时候也不是以优美为主，结尾的时候一般来会来一个戛然而止之类的。 他没有，他就是为了给电影一个很好的插曲 铺垫嘛， 他有一个慢慢的渐弱的感觉。 是，就今天呢，就像熊猫说的，这个 在唱歌这件事啊，静瑜跟二姐一定是主角，所以今天我们月鸟配合的也算可以了，特别深情。 哎，谢谢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没有调台啊。你说听完歌都没关系了，就是能回来跟我们聊上几句那都是真爱， 是 直接听完就跑的那都是正常。 对，有人说戴毅呢叫九七四玛利亚凯莉，而我呢是见外张栋梁。可以可以，我觉得张栋梁也算是这种情歌当中的这种发挥的不错了哈。 嗯，对，说归说啊，但说话听完那首歌之后，其实我更多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听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熟知他的名字，尤其是圈内的人会特别的知道他，但是圈外人可能更多看到是他的电影。 对， 就是因为这个《玻璃樽》电影当中的很多配乐都是来自于香港的一位叫做陈勋奇的一个 传奇的 传奇人 音乐人。对对对，因为他的这种很多 BGM。如果因为是这样，做幕后嘛，总是没有做幕前的人有名，对不对？ 对。 但是呢，陈勋奇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像我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像一些武侠的电影当中也有，对不对啊？ 东邪西毒， 东邪西毒，对对对，还有重庆森林，哇，堕落天使，天下无双，这些风格其实。你要跟我说是一个人做的，我其实都不太相信。 对，我也不相信啊。就是说白了，好像说在大概港台电影当中的70%以上，就是超过两三百部的电影配乐都是由他来去完成的。而且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以配乐的身份去出道的。 嗯， 就他不是一个以演员身份来出道的，也不是以导演的身份。 对， 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师从了一位大师去学配乐。 嗯， 然后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去学了什么？什么拳白眉拳然后学得非常专业，然后再回过头来当演员，就真的是一个在香港电影这样的一个圈子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传奇人物。 但这个就能说明其实你去做配乐其实和你平常去做音乐还不是完全一样。相对来说呢，因为之前对你听这个音乐一起你一定要有通感，你的生活经历一定要足够丰富， 就是总有点被挨打的感觉 你这感觉有人要过来打我了。 这一段应该很多人非常非常熟悉旋律，不管是在应该是在周星驰的影片当中，就是紫霞仙子撒开了至尊宝的手那个瞬间用到过这一段，还有包括后来东邪西毒里面用到过。 是，但是前面的这个和后面当中有一个情绪的反转，对不对？ 对，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就前面这段来 听一下， 天地孤影任我行。 嗯，要转折了。 至尊宝， 不要啊，不要。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刺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 全剧终。 哎呀，就真刺下去了。哎，做娱乐最王牌真的很有意思。哎，就是我们可以放一个 BGM 放这么久吗？把这个气氛渲染的完全就是无与伦比啊。 其实我主要就觉得这段旋律哈，天地孤影任我行，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很多人呢愿意在下班路上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回忆一下大话西游， 我已经开始笑了， 月光宝盒， 对， 甚至很其他电影。但是这一段也是来自于陈勋奇的， 对啊，就陈勋奇的音乐就是让你完全摸不着他的套路在哪里， 就不用摸套路了哈。好，我们听一段这个梁朝伟和王菲的喜相逢。 一龙歌共举杯，萍水相逢作朋友，世间相聚不容易，请你再饮这杯酒。 好贤弟情相逢，一见如故说风流，投缘就是好兄弟，今夜与你喝个够。 水 生梦醒再回首，百年好酒千杯少，哪怕老板要我走。 啊，管我嘛事儿啊， 管我嘛事儿啊， 这是骗你话吗？ 啊、哦，这个就是趁着这个玻璃樽这事儿哈，回忆了一段陈勋奇的一些配乐的音乐作品。因为我觉得周末的时间嘛，可以稍微的松弛一些，聊到哪儿说到哪儿。而且呢、啊、 好好玩这个环节、啊。 而且人家就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么多优秀的配乐的作品，对，很有才华、嗯。据说呢，就是他们业内称他为叫做奇人， 嗯 啊，就叫做奇人。陈勋奇 是 射手奇， 这个真的做 BGM 这回事情呢，一定要有这种通感才行，就是他可以把你的这种好多感官打通， 嗯， 就是他比如说看到剧本的时候，他就已经想象到那场景， 哎， 然后那个音乐就已经在耳边了，对不对？只有这样才可以。这个，但是你说刚才《喜相逢》和那个咱俩刚才唱《爱的正好》是一个人做的， 不太能够想， 对， 不太能够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是吧？觉得这个人很分裂， 太厉害了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音乐人也好，电影人也好，他们的众多的才华哈、 嗯， 可能我们并没有完全的一一对上号，但是当你记住了那段旋律，记住了一些影片当中的精彩段落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在向他们致敬，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感受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 嗯，反过来说呢，我们音乐 DJ 的事情呢的职业或者是职责之一，就是要挖掘他们多面性、 哎、 然后把他们呈现给大家，对不对？哈， 还得把广告先推出来。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一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的，关于陈勋奇的事情呢，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我们的张大人也说到说陈勋奇以前来到过最王牌， 哇， 来到过节目当中，哎呀， 这么厉害吗？ 早知道我就今天跟，是吧，跟张大人多聊两句哈。 嗯，对啊，那张大人应该知道很多幕后的花絮跟故事吧。 就他，我觉得陈勋奇给人的最深的印象应该是那两撇小胡子。 嗯， 就我最开始就是年少的时候，把他总跟林子祥容易认错。 嗯，我其实也有两撇小胡子，但是我后来修了修，把底下也连起来了。 你那不是络腮胡吗？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看看大家可以去看看什么电影啊。 嗯， 有一部电影可以来推荐一下，就动画电影，叫做《宝可梦》系列最新的剧场版。 嗯， 《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正式上映了。 是《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呢，是它的系列的第23部剧场版。 哦， 有这么多部了哈、 嗯、 就是讲述的是被宝可梦抚养大的 Coco 呢，是联合了宝可梦和人类为守护家园而热血战斗的故事、嗯、说到 Coco 就感觉说到了你哈。 可可， 对，所以呢电影上映之前呢，还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有三只皮卡丘现身了首映礼，给现场观众带来惊喜。你知道跟小朋友去互动呢，就有两大王牌和法宝，一个就是皮卡丘，另外就是奥特曼，是吧？ 啊，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动漫形象，他们就不吃这 一套吗？也吃，但是由于他们系列很多嘛， 嗯， 所以你 就不一定会看到哪一部 了。哎，对对，你总会找到一部跟他来热络起来，嗯、对不对？ 对，所以我相信，可能汪汪队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IP。所以来听听看这首歌， 把我巧虎放到哪里 ？Adam Levine 给汪汪队立大功演唱的《Good Mood》。 嗯， 我们在六点半之后再次回到娱乐王牌。 Yeah.

过，有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再狂风的冷天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一归宿。 唏嘘啊，我现在的这种港片的或者港味的情节需要在李荣浩的歌曲当中去寻找，而且还找到了。 因为李荣浩那段时间推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直接说他受到了老港片的影响，但我心想、咱们刚才不是聊到了陈勋奇吗？ 对， 我觉得就是当年那些那么优秀的一些香港电影，然后不仅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回味，里面的配乐其实也影响了一代人。可能李荣浩也是当年在他很小的时候，对吧？ 对， 看到过一些电影，喜欢了一些影人，并且也受到了那个电影当中配乐的影响。所以刚刚想到把这首歌《纵横四海》拿出来放一下。18:35，娱乐最王牌继续回到周六的节目，我是戴毅， 哎，我是郭鹏。 特别高兴今天郭鹏跟我在节目里面唱了首歌哈，就是又拉一个人下水，然后回头爱说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 没事，我特别喜欢干这件事儿。就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其实一直在忐忑我们刚才这首歌的效果如何什么的。 对，我说我忘了， 有空可以去听一下我们早晨的那些比较奔放的歌曲，就是之前小鸡小鸡啊，比这个还要奔放一些。所以你如果那么看的话，就我们今天这个还是算比较深情的版本啊。 对，因为本身你说了嘛，爱情电影、是吧，唱那么奔放的要干嘛？ 不太合适、 在海边捡的是那个漂流瓶、 对， 你这奔放什么劲儿？ 就来了一群星星，不太合适 啊。 但说实话，讲到电影的话呢，一个是推荐了一下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同时呢，北京国际电影节也将会在9月21号到29号的时候正式举行、 对，而且呢，北影节每次我都特别期待，但你知道吗，就来了北京也 好几年了，就根本抢不到票。 对啊，就是有一些艺术类的影片它会专门放在一些 艺术电影 对吧、它会有一些影片，有一些电影院是不上映的， 对， 你只能去搜，然后呢尽量去抓时间去提前抢票。 我觉得有两类吧，一类就是特别新的艺术电影，就是大家觉得有些小众的爱好者去看， 对、 另外就是有些致敬怀念电影，比如说像当年诺兰三部曲其实没有上，后来结果那有一年呢他重新排片、就无数人争着去，其实你在家里都看了好多遍了，只是你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这个影片的经历哈。 对，所以呢包括像之前看阿凡达，有的人当时没有看到嘛，所以阿凡达后来有这个重映的机会的时候也都去看了，还有 是 诺兰的星际穿越吧，对吧，都去看了， 这都是我上映的时候就看，然后过了时过很多年以后 再 重新 看一 遍。我觉得阿凡达当时给我的感受真的特别独特，在于我就在想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些特效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过。 我 当年看就超惊讶的、 你们可能会觉得能够接受，所以当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不能接受 啊。是吗？ 等于我回来之后消化了很久，所以等我再度进电影院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才真正感受到很多人第一次被震撼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看看电影的感受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对， 需要一些时间来各自去消化，啊， 对。 那 北影节的这个开闭幕的影片都已经确定了，开幕影片呢是吴京和易烊千玺主演的《长津湖》。 哎，很多人期待了很久的这部影片，而且呢，其实也之前经历了一些改档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嘛。但是闭幕影片呢是本届评委会主席巩俐所主演的全新影片《兰心大剧院》啊。 对，《兰心大剧院》不仅是作为了北影节的闭幕影片，同时呢正式定档也是定到了10月15号来上映。那这部影片是由娄烨执导，巩俐、赵又廷主演的一部谍战电影。也可以邀请大家在10月份的时候去好好的观影一下。我们来听听张靓颖演唱的这首《最可爱的人》，也是作为了《长津湖》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重逢号角，多么的嘹亮，用生命捍卫他心底的光，那是信仰。看白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么滚烫。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最可爱的人啊，点点亮起的车河， 下的喧闹，东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 想起了你，风中有多雨做的雨，每当天 裘德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不知道有没有给郭PD一些惊喜啊，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刚刚聊到了娄烨的电影《兰心大剧院》要即将定档了嘛，10月15号的时候要上映，所以就想到了，因为他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歌名来致敬一下娄导，因为也让很多人去看一下这部在2年前其实就已经在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兰心大剧院》。 哎，刚才裘德这首歌曲呢，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把它当做 BGM 的话，它也是反映出了这个一部电影当中的那种好几个桥段，因为它有好几种制作的方法来加进去，对， 编曲的风格在不断的变化。刚才我也在跟郭鹏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让你觉得，哎，就像我们之前熟悉的 老歌翻唱， 老歌翻唱是带着那种落寞的、悲伤的一点点情绪，但后来有了这种 Soul、R&B 和 Jazz。的这种融合到最后变了波萨诺瓦的风格， 对， 所以整个就是一波三折的一首歌，听上去非常的有变化感。 哎，你们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真正俘获你的其实是制作吗？就是或者说它这种音乐制作的这种音乐本身的律动， 就律动 把你带了进去， 它带着我好像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没错没错。 但这个过山车不是带给我惊悚感，是带给我无限的惊喜。 对，所以我上次就说，音乐其实应该有不同的功能跟功效，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一样的音乐当中，或者去找到不一样的人生的一种体悟哈。 对，没错。好，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资讯。刚才是关注完了北京电影节， 对， 北京国际电影节，那接下来呢，阔别2年的乌镇戏剧节也将会在金色的10月啊，只不过不是在北京举行了，在乌镇哈，10月15号到10月24号的时候举办，不知道那个时候10月份有年假的朋友会不会想去感受一下。 乌镇戏剧节给我的感觉一直就是太过文艺， 太文艺了， 它不是一般的文艺啊，就你还得去真的得细品，比如说像今年的主题呢是帽。就是风貌的貌哈，茂盛的貌，取丰富而非繁复，野生而又丛生之意。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你品够了的话，你基本的才能看懂这个戏前面的东西。 就我觉得最起码你得看过一些戏剧或一些音乐剧舞台剧，你才敢去那个地方说。 它很凝练。 对，我去感受一下乌镇的戏剧节。就是我觉得像我没有这个勇气。 因为你想啊，就是比如说孟京辉的东西，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才能再往后去进一步哈。有的时候那种实验性很强的剧目，原来看过几部，说实话就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呢，有些体位还是比较好的，就跟你的这种知识结构还是有些关系啊。 我觉得其实他们说看戏剧也好，或者看一些这个舞台剧啊、话剧，他们也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说看懂了你才能来。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每个人的生活积淀呀，或者慢慢你看剧的一些观影体验的一个积累有关系。 对。 但如果说大家喜欢看，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走进剧场去看的话，才会让这样的戏剧节将来越来越好，遍地开花，而不是说只在乌镇有。 是，所以你看这一次呢，赖声川导演的《曾经如是》，以及呢孟京辉导演的《红与黑》，还有金星导演的《日出》，还有原野《暗恋桃花源》，最起码刚才说到的这五部戏当中呢，有3部我应该还是比较有印象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其实还是有些野心，希望用跨界搭配的方法让你更多的来进入到戏剧的世界当中。 对，把这些曾经的演出过很多遍的几轮几轮的演出，越来越经典的剧目再度带给大众。所以我觉得黄磊也是一个推崇戏剧节的一个先驱者之一嘛。 对， 所以我觉得来听听黄磊这首歌吧，曾经的边走边唱，来自于黄磊。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 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说实话，现在看黄小厨参加很多综艺节目，觉得那现在的声音跟以前唱歌时候的声音都不太一样。 已经忘了他长发飘飘的年代了， 对 吧？ 对对 对， 已经完全忘记了。 是， 好了，已经是到了18:55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因为我知道郭鹏特别喜欢 Elva 萧亚轩，我说这首歌可能不一定能够适合出现在早间节目，因为太慢了，太抒情了。但是傍晚的时候，尤其是夜色降临之后的， 特别好哈。 时候听这首歌非常合适。 哎，太棒了啊！我特别喜欢萧亚轩，所以呢，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体验。说实话。听前奏我还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曲， 鲍比达来作曲，姚谦作词的一首夜。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娱乐座王牌，周末快乐。 哎，周末快乐。 我光眼前就变成港湾，谁藏你雨夜有知的渴望，夜的手指紧紧一碰就渲染我那沉默的心慌，总有个人来解放，没料到爱过了一生不忘，后来感叹交汇的夜太匆忙，你还欠我一个深深的拥抱，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